嗱，盂蘭節啦，咁啊，今晚嗰個標題叫做咧盂蘭藝城，咁啊再出過呢張嘢啦嚇，咁啊即係呢排咧就鬼門關開咗噶啦嚇。其實鬼門關咧喺7月21日嗰次白衣人恐襲裏邊咧已經打開咗啦嚇。嗰日 潘多拉盒子啊， 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咗啦，所有呢個妖魔鬼怪咧都捐曬出嚟噶啦，出曬出嚟啦。咁啊喂，喺呢日而家咧就係大陸咧。就是8月7日，張曉明咧就話咧，香港出現咗顏色革命嘅特徵。OK， 咁跟住港澳辦咧，早兩日咧就講，就話咧恐怖主義嘅苗頭喺香港已經出現咗啦。咁咧即係所謂恐怖主義，我唔知佢所理解嘅咩叫恐怖主義啊。如果考試，如果要問你點樣 define 恐怖主義啊，一定係肥佬。OK， 肯定啦。 顏色革命咧。就會唔會喺啲咁有錢地方出，即係香港啲咁地方出現嘅？ 顏色革命好認真講，你基本上都係建基於咧，咪係咪想擺脱一個獨裁統治咧？同埋你背後就係假設咧，有即係美國嘅西方勢力咧喺嗰度當道，要挑動嗰個推倒政府嘅行為啊嘛。 嗯。 但係如果你望翻今次成個嘅所謂反種種條例，其實針對住嘅即係嗰條條例咧係咪撤回嘅問題？只要個領導人咧係用一個正式嘅官方字眼話撤回嘅話，咁其實就已經瓦解咗。咁同埋第二樣嘢，你喺612裏面即係所造成嘅嗰個衝突裏面，你只要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話，又自然又瓦解埋。咁當然啦，你話到時候用而家現有嘅呢個制度咩監警會啊 ，Kitclack 嗰堆嘢都去查嘅話，咁其實大家都已經見到，即係幾年前喺佔中時間裏面，即係旺角朗豪坊啊朱經緯揮舞警棍打倒個鄭先生嘅時候，監警會都要同警察部咧周旋咗好耐咧，來回7次，先至可以咧將件案咧確立。咁縱然監警會好辛苦，先至可以得到一個一致嘅共識，但係警方咧即係多番刁難。咁呢一啲嘅先例放曬喺大家眼前，你一望完之後，咁你即係基本上仲信唔信咧？即係一個權力有限嘅組織，同埋嗰個而家係人事已經完全咧面目全非，唔會有咧一個即係又有建制派又有泛民嘅一個所謂均衡參與嘅咁樣嘅監警會。你基本上你叫大家點信咧？而家就算去到而家今時今日，望翻曬咁多日發展嘅各個社會界別，嗱你宗教界出咗聲。你中學校長會出咗聲，你香港眾商會出咗聲，你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出過聲，全部都要求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取信翻去公眾，挽回翻政府嘅公信力。咁但係問題係一路喐都唔喐。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見唔到有任何所謂外國勢力嘅挑動咧同埋煽動喎，因為其實根本完全一個本土問題。本土可以很容易解決的事，純粹是因為那個領導人的操作上的那個錯誤呢，令到件事呢是失控的嘛。還有第二件事，如果你說恐怖主義的苗頭，那你見幾，如果見基於恐怖主義是無差別的傷害無辜的，那721元朗元朗站的那個衝那個傷害已經是啦。還有跟著你如果說要對付示威者，咁嗰啲示威者基本上嗰啲嘅武器根本又冇進行暗殺，又冇進行咧即係奸淫掳掠，亦都冇咧即係咧鼓吹咧公然搞咧一啲嘅軍事民兵式嘅武裝力量咧嚟到咧去爭取解放，純粹只係喺度噴下字，嗌幾句口號，咩時代革命，咁你就跟住將即係喺度上綱上線咧。嚟到掩飾咧，即係香港個亂局咧，完全係因為管治者自己嘅判斷失準，同埋用錯手段咧，而造成嗰個惡果。咁你咪將樣嘢越講越大，大到去上升到中央層次，拖埋中央落水。好認真講，如果我係北京中央，我喺呢度嘅直轄嘅線眼，如果有意目不明嘅話，咁我寧願就係即係叫停曬啲嘢，然之後就派人落嚟徹查，甚至。即係你喺中央有唔少領導人咧嘅家眷喺香港嗰度生活同居住，咁又可唔可以由佢哋去講清楚香港真正嘅情況咧？市面係咪真係出現咗咧市民嘅大恐慌，而導致到咧即係人人咧 都出入咧都要係嚴防，同埋究竟咧係咪個個咧都係要咧即係閂埋門咧互不往來，市面蕭條先？ 我驚啊，大佬！ 我真係唔覺得。 我而家好少著黑色衫出街啊，大佬！ 你都唔著衫，你可以你就可以，你就算你著咩衫，你去到某幾個區喺某幾日裏邊啊，你都會俾人攻擊噶啦。你諗下前嗰兩日你行過即係北角，你都無端白事會俾人嚼。 係， 咁你諗一諗啊！你 啲學見啦， 唉！咁你唯有就係即係只有講表明身份啊！ 想回應阿波咧，話獨立調查就出邊咧，咪好多機構啊、商界啲人都話搞獨立調查咧。嗱，我如果你而家搞獨立調查，降一降氣，啲氣話有啲出路啦，大家停咗唔好搞，咁都可以揀嘅啦。我成日喺度問啲獨立調查查乜嘢咧？其實而家你 查嘅好簡單啫嘛，你查翻曬成個過程啦，你唔係淨係查警察，你查翻埋咧，即係整個嘅成件事咧嗰個發展嘅過程，點解出現咗咁多嘅轉折，以及點解咧咁多嘅一啲嘅單位嘅失誤，咁你搞清楚成件事啫嘛。 但你知唔知查黑查到最大嘅 motive 咧？其實最大嘅隱憂可能即係根本當時出嘅時候咧，係根本係好根本就唔信大陸嗰度司法系統。你再睇翻當場未出嚟遊行示威嘅時候咧，幾個政府官員啊，包括阿李家超咧、阿司長咧、阿律政司嗰邊咧，成日講鄰近地區啊，我哋其他地區咧都有啲法制問題，從來唔敢講過中國啊或者內地大陸嗰兩個字嘅初頭。你見到佢根本咧，香港市民就覺得你根本就唔明我驚啲乜嘢。呢個成日香港好多問題，就根本唔明市民你驚啲乜嘢。咁你點樣查唔到？根本查就下你查，喂，原來查落去，原來根本啲人唔中意大陸。呢句説話，呢句結果點出街啊？你所以唔明政府冇做。 其實基本上咧，佢係對佢大陸嘅司法制度對處理咧嗰啲嘅犯人嘅應有嘅權益嗰度咧係有個恐懼係事實。而國內 冇承認啊，當時政府先係搞到咁啫。 我同意政府係迴避咗呢一樣嘢嘅。其實政府應該係一跟翻自己原先咧。即係過往一路做開嘅，佢應該如果跟翻1997年，我就算我望翻李柱銘當年嘅建議，都係你哋係要同特區政府係要同咧內地咧重新傾過另外一條法例，就唔係喐咗現有咧而家同咧其他國家達成咗個逃犯協議條例，應該要分別處理。 李柱銘傾嗰啲係由北向南送人啫嘛，而家驚就驚係南向北啊嘛。 咁事實 上，有啲人信噶，話李柱銘 啲人知啲人知。 唔係，但係李柱銘當年講嘅嘢，所以變咗佢講緊某一啲嘢。咁但係問題係有人係即係將佢攞翻出嚟講啊嘛。咁李柱銘出嚟澄清咯。咁同埋基本上，如果你真係要係令到中央都要放心嘅，你自然都需要諗一諗咧。就係咪需要另外成立一啲嘅法例，再同咧即係大陸地區嘅大陸傾，究竟你點樣處理呢啲咧？咁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加入去嘅嘢越嚟越多嘅喎。 嗱，你應該問下佢下啦，即係我啲窮鬼一件啊嚇，唔識有錢人啊，你又識大班嗰啲有錢，由香港嘅又大陸嘅，喂，佢哋係咪其實佢係最驚呢家嘢送中嘅咧？ 送翻香港，送翻內地， 梗係由南向北啦，係咪？ 在內地做生意咧，你好多商人咧唔去行賄或者唔交費用咧，係呢個近乎於冇可能。唔係有啲人刻意逃税，有啲逃税咧，唔想逃税交税補税，佢都唔肯收。 嗯， 我收得嘅 A， 仲有嗰九個唔交，我點去交代？ 嗯， 而家就大陸就你有少少事咧，同埋大陸嘅時咧個驚就佢偽改證據，你拎到嚟香港法院嘅時候咧，香港法院冇權嚟審理啊嘛。 嗯， 所以成日。你如果話有啲藍絲問我，喂，咁你逃犯嚟咗香港唔使處理嘅，咁一句説話其實冇得答嘅。 嗯， 咁你好處理過程有冇機制去保護嗰個香港疑犯啊嘛？你冇咗，咁你政府又唔肯認呢樣嘢，連話大陸有機會去喺連呃埋當地嘅最高法院拎啲假證供嚟香港，香港冇權處理。你連呢啲説話當時個過程唔肯去，佢將事實去講。其實問香港好時，政府就香港政府就唔敢講個事實，唔明白香港人驚啲乜嘢。咁啊，唯有用只街去行去投票咯，咪搞到今時今日咁咯。跟住過幾次機會，又話唔肯撤啊，話佢辭唔辭職咁，次次機會都過曬，冇啊！你而家話搞獨立調查都冇人信啦，查咩啫？問多幾句，咩查乜？ 嗯， 你咩查查啦？佢又講得啱喎，都未亂完。你查六二一定六一二同二一就七二一，跟住八二五號，一齊查遇難節。點查？ 真係一拼調查， 向條吉街向空氣開開催淚彈，點曬得 向空氣催淚彈，查埋咯。 唔係即係可能係咪差人嗰晚見到嘢啊？ 你真係要搞個，你真係一個搞個具公權力嘅真相調查委員會，搞清楚成件事咯。即係點解 好啦 咁？ 同埋咧講埋嘢，即係我哋呢樣嘢咧就係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即係同中國嗰個經濟關係咧，係根本係已經環環相扣，呢個掹唔開㗎啦！依家你係中唔中意中共政府？對，呢個係事實嚟㗎啦，你事實嚟㗎啦。喂，如果真係即係假設最 worst scenario， 呢個武警部隊進駐香港，咁所有人都係輸家。但係中共唔係唔知㗎喎。如果佢進入咗香港 ，OK， 最多即係唔順眼嗰幾件拉鬼曬佢。咁佢仲有咩得益咧？ 你要喺要答你個假設就話咧，中國真係派人嚟落到嚟拉人，譬如突然間有成十幾廿五六十萬人，我要宣布獨立，為咗我真係好強烈嘅自治，咁啊佢要以中國嘅特色咧，面子一定落人。但係我成日覺得咧，呢、這個去到呢種情況咧，未我睇根本唔會有，根本就冇可能。咁你但係因為香港嗰呢個金融中心對中國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中國係冇。你想想哪一個全球哪一個國家當美元還是強的時候有一個美元中心在一個國家根本沒有，而中國還要有一個美元中心，它是國際財經中心在自己的國家。香港是一個安全屋來的。2008年的時候2008年我已經見到很多大陸的朋友來香港都要買間樓，一錢離開了內地才是自己的，而且他們在香港不是買間樓投資，那個是設立國家。你多個家喺香港，咁你嗰啲樓價就冇得跌嘅。我哋炒股票嘅人，如果令只股價升，拎5%或者3%追3%嘅股票，已經令到產生一個向上升英文嘅 momentum， 嗰只股價就上嘅啦。而家等於樓價啫嘛，樓係究竟係必需品咧，定係投資產品咧？嗱，觀眾自己諗下啦。如果樓係覺得係投資產品，你一知道有人係有貨就追，有貨就追。啲樓價冇得跌嘅，啲錢又唔係自己嘅，唔買樓唔買咗落嚟，啲錢可能俾人充公埋，首付啊第二日變咗牢獄坐牢獄，咁你樓價係冇得跌，咁你嗱你嘢，我哋香港我哋嘅後生仔覺得我係乜都冇，你就越買越多越買多，本我又洗白我要去大灣區住啦，啲後生仔。咁啊，你咁啊，遲早呢個煲咪爆啦！ 唔，大灣區有面容識別啊，好危險啊，大佬！ 大灣區都有㗎，第一城咪而家搞緊咯。 咁你冇要瞓街，瞓街嘅時候，瞓街嘅時候行過啲人睇到我個樣啦。 啊，仲有啊，蒐集 DNA 大數據啊！大數據庫啊！ 你擤鼻涕啊，你抹嘴啊，咩你指甲啊、頭髮啊，你全部都有噶啦。 唔係嗱咁，如果嗰啲資料俾人劏咗咧，你係成日目標咧。譬如你即係睇你上嚟都幾壯啊，捉咗你劏咗你，我估你個腎都值下錢啊！呢、這個先係恐怖啊嘛！ 唔係有一百萬， 唔好捉我膚色冇你咁靚啊！ 喂，唔關事啊，你有一百萬維吾爾人喺嗰度，喺再教育中心，隨時隨地喺嗰度有啱嘅咧。 不是喎，嗰啲唔係漢族人啊，即係你咧就即係啊，我睇中你個神 啊！你有法輪功啊嘛，你都捉咗成20年，大佬。 喂 ，anyway， 好陰功啊嘛。嗰、那個經濟嗰個隱憂咧，即係嗱，中國其實咧就得天獨厚嘅。你頭先講啊，個美元中心啊，仲有咧第三大金融中心就喺香港，曾經一度嘅交易額係超越過倫敦嘅。 係啊， 咁咧。即係俄羅斯普京咧就恨到趴喺度，因為俄羅斯經濟差嘛 ，OK， 因為禁運再加油價低啊嘛，啊，本來就好著數嘅喎，大陸嚟講喎 ，OK， 佢手上揸住真係掌上明珠就係香港，但係睇佢中共官方嗰啲理論咧，就真係嚇死你嘅 ，OK， 即係如果香港被真係收回嚇 ，OK。 收回 唔係收回啫，一個嗱，我唔會懷疑，我唔基本法的確講過，即係梁愛詩出嚟話啊嘛，基本法都講過啦，就話就算有中央即係解放軍落嚟，一國都唔會違反基本法嘅。不過咧，佢只係講咗一半。入嚟之前或入咗嚟咧，嗰個股市咧會大卸幾多，佢就冇講到。 咁咧股市大跌，即係喂香港嗰個而家喺交易所有幾多成嘅股份係你同大陸有關啊？ 啊，六七成啦，好多啦。如果上市集資咧，譬如甚至2018年咧，港交所就話排第一位啦。其實因為佢同就美國兩個股票市場比較啫。其實如果國家嚟集資額咧，就美國排第一，香港啊排第二啊。咁就集資好犀利嘅。 幾多有幾多銀到啊？ 港交所2700億，排第一位。咁但係咧，其實第二位就紐交所排2200億，第三位就 Nasdaq 1800億。咁你加埋其實美國咧就係美國4000億，香港嘅2700億。其實都不少噶啦，咁你同佢投嗰幾隻咧，五六隻全部都是內地的股票嚟嘅。 哦，全部 係啊，好大噶！你幫根本是特內地集資啊，咁係佢即係主要幫內地集資嘅。其實我哋香港好重要 啊， 國鐵塔啊、小米啊、美團啊、點評啊嗰啲、平安啊、平安嗰啲啊，全部都是大陸股嚟嘅。 係 啊，五隻投嗰七隻添。 哦，投嗰七隻 都係啊。 哦， 所以香港個集資市場對中國嚟講咧， 非常重要， 好重要。同埋自從佢 A 股冧咗之後咧，佢搞個熔斷機制啊，有嗰次幾個 A 股個市場嗰個中證監管理， 你講2015年嗰鋪 啊，管理得唔好啦，開得其實咧連內地嗰啲投資者都唔信嗰個內地中證監，呢幾年揸得仲緊喎，其實港交所。 嗯， 所以內地其實嗰個金融咧，仲有香港學習仲有好長條路，你金人民幣都未能夠開通。同埋啲金融市場一定要資訊自由噶嘛，我都唔信得，我連個年報我都唔知道你真定假嘅，咁我點投資啊？你最基本嘅，你真係收到個信息都唔知道你真定假嘅，沽啊定揸好，咁你點投資啊？ 嗱，我哋咧我哋啲擁趸啊，我哋啲 fans 裏邊咧有不少投資專家或者就未必買大，可能買啲細嘅 ，OK 一兩手啊之類咧。咁你哋可以提出啲問題啊，或者即係同唔同意啊？阿殷文星講啲咁嘅嘢啊。咁啊喂，如果係咁即係落嚟，咁即係我哋睇唔到任何理由咧，中央係會派武警落嚟香港平亂？唔會， 因為大家我哋唔信香港會啲人會。超過一半人會支持獨立啊嘛，咁你冇呢個前提，咁你派武警來做咩啫？ 咁啊一定唔會嘅，一定唔會嘅。咁同埋咧個 point 就係咧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咧港獨嘅旗幟並不突出，唔係冇人嗌港獨。OK， 有一次文匯報影到張照片啦，文匯報紙我唔知係咪幾年前攞出嚟，還是係今次反送中遊行，的確有部分人揸住支龍獅旗嘅。但絕對不是主流，今次不是主流。 我有龍獅旗，同埋亦都有人在遊行。我記得七一嗰次係有即係嗌香港要獨立，咁但係問題係遊行嘅時候群眾冇呼應啊。 不過而家啲人好似揸美國旗多咗啊， 而家係揸美國旗， 蒙面人士揸美國旗，仲唱美國國歌， 美國隊長都嚟咗啦。 係啦，即係有啲人咧。嗱呢啲 good for camera， OK， 咁大陸人就相信嗱，美國咧中情局係指揮呢班僆仔咧就依個反中亂港，指揮反中亂港，咁咧就哇我心嗰啲人話咧仲唔係，哇個個舉住美國旗，開頭都冇美國旗，得英國旗嘅啫，有個婆揸支英國旗嘅啫，啊 個白頭髮嘅婆婆啊嘛， 係啊，次次見到佢話即係睇直播喎。現在咧就越嚟越多美國旗，點解中情局咧通常要搞政變，係咪懟支美國旗出嚟？我哋覺得好奇怪喎、 啊。好傻嘅，如果你搞政變，梗係唔好俾人知啦，跟住做咗唔好出聲啊嘛。 咁咪有人信啊嘛，香港係咪先？ 係咪即係等於好似我俾2000蚊你俾個頭出去任人搏咧？即係咁都咁都。即係你明知俾人搏，你又唔會信㗎嘛？ 我哋做證券市場咧，好時都借人頭咧，你借人頭俾錢借人頭，其實都好難揾到嘅。同埋一人多咧，就業務眾多，你就好易穿煲。你話搞到有咁多嘅示威者，就攞埋衝埋收，得嗰幾千蚊都係衝咧。有啲人咧傳機傳話俾我，喂，有幾錢？咁你收咗錢先，你收咗錢就冇出去啦。咁我而家錢都冇收過，你點解你俾就俾我，我肯衝出去，你俾啲錢先啦。俾一半我都得， 過數快先。 有冇？你有冇充完？你使唔俾錢？我揾唔到你。 係啊， 即係有時啲嘢，即係都講常理，即係要講常識先啦。香港人 係啊，收唔好淨係收上期啊，收曬全部訂、啊、 上期都問埋你俾上期我出嚟。 有上期 啊！俾上期我，我出嚟。 聽聞元朗嗰度俾，只要有上期冇冇俾謀找尾數啊嘛，先咁多人爆陰毒出嚟啫嘛。 你講下即係嗰個圍頭話阿和哥咁樣嗰段啊？ 係啊，即係我唔知啊啦，我都做玩過話劇播音劇嗰啲啊，即係我做唔到咁嘅水平咯。我做演員嘅時候做唔到咁嘅水平咯。我估都係真嘅，我估都係真的。 我諗咩？黃秋生可以做得到嘅，黃秋生做得到。 仲有係嗰啲即係鄉音啊，嗰啲真係學唔到啊。不過再講一次咧，就話咧元朗咧，即係啲即係部分居民啦嚇，即係原居民咧，即係要諗清諗楚，即係佢哋應該好愛國愛港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22年前的7月1日零時零分恢復行使對香港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okay? 理論上香港的司法管轄是要管到任何一寸的土地，所謂神聖領土、okay? 為什麼有些地方有些圍村南圍村好像就是中國主權是不可以覆蓋，是不是有心 作亂OK， 有心作亂請澄清。OK， 咁要小心喎，因為呢度 呢個主權問 解讀嘅喎， 即係一個完全主權問題。點解警察唔守村？嗱，已經唔係第一次啊！部分圍村警察咧，即係好猶豫嘅入去，又入去守。 咁啊唔止嘅，過往廿年我哋聽到地政處嗰啲官員咧、都唔係好敢入去新界嗰啲，即係呢一啲圍村地方咧嚟、到去進行呢個土地嘅巡查啊，諸如此類嗰啲工作嘅。 咁佢哋係行使都係公權力嘅一種啦，係咪先？係 啊。 咁唔係有啲人有心係？阻礙中國主權行使，啊，該當何罪？ 哇，好重，罪名好 重。事實上，你日提主權嘛，日日提主權嘛，咁我哋都要諗到呢樣嘢啊嘛。咁如果各位有部分人士唔明白主權為何物，建議咧你睇下即係劉夢紅嘅文章，同埋邀請劉夢紅同你咧講個 talk。我一定會解釋俾你聽噶啦。 但係站我又會乘機即係提一提咧，基本法又有一條條文係保障咧新界原居民基本權益咧。 基本 權益。咁呢一度咧，即係亦都有機會係引起咗即係大家有各自解讀嘅一個。 唔係喎，基本法委員會講話即係嚇，即係依個基本法第一頁嚇、最第一條嗰啲先係最重要嘅喎。 係啊。但係亦都留意翻，即係以前試過喺保家衛族咧，記唔記得94年嗰陣時候咧，修改即係新界土地繼承權咧， 即係男女平等嚇， 平等嗰條咧，咁當時候就係要求澄清咧，就係呢條條例咧，如果係即係個原意，當時我記得當時嘅新華社地嗰時咪叫中聯辦啦，係佢係確認咗新界佢哋新界人原有嘅基本權益咧係不能動搖嘅喎。 好，不過我提醒你一樣嘢。在1997年回歸之後就還原很多條法律啊嘛，即係彭定康年代法律啊嘛，就係冇還原一條咧，就係、當時彭定康搞咗係男女都有平等嘅繼承權，冇還原到依條。咁硫磺法咧係同呢個中聯辦咧係係反面嘅，啊硫磺法係反面嘅。咁中共唔會犯天下之大不偉，佢日日講到咧呢、這個喺。即係舊社會，我哋嘅中國婦女點受到欺壓啲咁嘅嘢？佢有乜理由係會俾你新界佬係可以淨係男丁先至有繼承權呢？佢講唔通啊！ 講唔通啊！係，我同意係噶。 講唔通。 新中國成立之後係講男女平等啊嘛。 起碼係啊。On paper 係 On paper 係咁講。 Yeah, on paper 係咁講。啊，喂，講到呢度咧，好似嗱，即係再問多你呢個問題。咁而家但係咧，啱啱到咗呢個時間咧，就我要唞唞嘅。 好 ，OK。咁啊，唞唞之前咧，就再提醒各位支持城寨、支持彌敦道證交所節目，請捐款 ，OK。請 share 我哋嘅節目。仲有咧，有啲乜嘢意見？關於頭先嗰個經濟嗰個問題咧，你哋可以留言講。OK。啊，唞一陣。